定义。 Signor Pretore, io vedo cosa. Non lo so. 品尝一顿意大利菜。 喜欢雨滴划过肌肤的感觉。 还有 Aqua 新曲的征调。当然，专属我们的听觉享受，私人音响。 Oh, yeah. Oh.背靠着背坐在地毯上，听听音乐聊聊愿望，你希望我越来越温柔，我希望你放我在心上。你是降服我的浪漫的梦想，谢谢我带你找到天堂，哪怕有一辈子才能完整，只要我见你就记住不忘。我能想到最浪漫的事，就是和你一起慢慢变老，一路上收藏点点滴滴的欢笑，留到以后坐着摇椅慢慢聊。没想到最浪漫的事，就是和你一起慢慢变老，直到我们老的哪儿也去不了，你还依然把我当成手心里的宝。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这里依旧是品味1033为各位带来的流行岁月，我是梧桐。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这首歌是逃跑计划乐队演唱的一首歌，叫做《重来》，是毛川作词，逃跑计划乐队作曲的。 沉默是黑夜，我独自欣赏哼唱，为什么天黑，为什么有人会流眼泪，纷纷的白雪即使在纯洁，融化也无法拒绝，只能是这样，所以人才会有情伤。就在你身后，

悲伤恋人眼睛，寻常的巷子里，寻常人家里，谁在轻轻哼着歌曲？不知昨日恋人你是否开心，我还记得你的表情，难得有个好心情，突然放晴的天气，卷起衣袖大步行，做路人甲乙丙丁。 继续往下走，我们来听到的这首歌来自范玮琪在2012年5月30日发行的专辑《爱在一起 Together》当中的曲目，名字叫做《怎么办》。 我去过巴黎铁塔，吃过意大利披萨，不习惯双人沙发，就算偶尔不刷牙，一个人的家反正没差。没想到遇见了他，世界开始有变化，我只想和他一起整天待在家，光着脚丫当马铃薯沙发。怎么办怎么办，我就是爱他，怎么办我就是想他，无论喝茶还是沙哑，想着他怎么办，我的心已经容不下，除了他以外没有其他。就算偶尔不刷牙，一个人的家反正没差。没想到遇见了他，世界开始有变化，我只想和他一起整天待在家，光着脚丫当马铃薯沙发。怎么办怎么办，我就是爱他，怎么办我就是想他，无论喝茶还是刷牙，想着他怎么办，我的心已经容不下，除了他以外没有其他。想再去了，我怎么会像个傻瓜，想着他怎么办，我的心已经容不下，除了他以外没有其他，除了他以外哪来其他。 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呢，是2010年快乐男声的全国12强，在10年的9月16号发行的合集当中一首来自张杰的《我的舞台》。 花开在悬崖，聚散当中光的阴霾，闪亮的舞台，见证我骄傲的存在，我在

逍遥。 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是品味一零三三，流金岁月，我是梧桐。蔡淳佳她因为演唱的电视主题曲《陪我看日出》收录于专辑《日出》当中，一曲而成名。那么她的专辑呢，销量在2004年是整个新加坡排名第8的。接下来听到《时间的礼盒》。 记得书歌做这个纸盒，平凡的外壳是成长的目击者，一时欲火的意外和选择，被谁用生活藏起了，如今我掀开相处手，才发现难得该不合。我回头也不会，如你说的不后悔，哪怕沿途冷风吹，坚决因为有你伴随。人们总说世上稀有的才最美，那么此刻是你毫无虚伪，你的爱最名贵。 接下来时间听到的是伊能静的歌。伊能静呢，她高龄产下了女儿，平时也是特别喜欢在微博分享她生活的近况，时常引来不少的争议。不过当了妈妈之后呢，似乎更加的坚强勇敢了，所以呢，她现在是满满的正能量。马上听到《我不过是你的游戏》。 我不过是你的游戏呢，你贪玩的心安不安分？我不过是你的游戏呢，心里有千个疑问。我不过是你的游戏呢，你的心像海水一样深，当爱

樱花每年都会如期而至，在现在的这个季节呢，就是樱花盛开的时候，所以身边如果说有需要去赏樱花的朋友可以动身了，因为樱花的花期太短，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就看不见了。 LA 的夜像 Tokyo 的街，拨了电话你的房内没有人接，煮一夜咖啡为你倒了一杯，白天黑夜你去找谁我也没睡，孤枕难眠是地球时差在作祟，我还是我脱轨。你说樱花在多美，我的心就飘雪追逐你的感觉，莫非心碎跟认真多离别，想你爱樱花美，想我走不进你的世界。接受他们没有交接，看着你伴飞飞出我的视线，你会好变好嫉妒你头也不回，日以继夜想念也在眼里作祟，我无言相对，樱花在风中翻飞，我给我的一切也爱你的拒绝，也是爱该像樱花般飘绝，却像那的完美向你擦肩而过，我的泪对你的感觉，我的心碎更难振作离别，想你爱樱花美，想我走不进你的世界。 风下灿烂，风雨中奔跑，做自己的梦，走自己的路，用心甘情愿的态度过随遇而安的生活，遗憾随风散去，美好留在心底，给心灵一米阳光温暖安放，心若向阳无畏悲伤。 I do my makeup in somebody else's car, we ordered different drinks at the same barsI know about what you did and I wanna scream the truth. She thinks you love the beach, you're such a damn liar. Well, those great whites, they have big teeth. Love will bite you, but you said that you would always be in love. But you're not in love, no more. Did it frighten you?How we kissed when we danced on the light of floor, on the light of floor. But I hear sounds in my mind, brand new sounds. things in my mind. But honey, I'll be seeing you ever I go. But honey, I'll be seeing you down every road. I'm waiting for it, tequila. Cause honey, those rumors, they have big teeth. Hope you're right, it's true. That you said that you would always be in love. But you're not in love no more. Did it frighten you? How we kissed when we danced on the light up floor. On the light up floor. But I hear sounds in my mind. Brand new sounds in my mind. I'll be seeing you ever I go. But honey, I'll be seeing you down every road. I'm waiting for it, tequila. Cause honey, I'll come get my things, but I can't let go. I'm waiting for it, tequila. Oh honey, I'll come get my things, but I can't let go. Could get my things and just let go. I'm waiting for it, that green light. Come on. 色休闲养生，尊享城市健康生活。

段时间让我们继续好歌不间断，这里是品味1033流金岁月，我是梧桐。再战乐坛的古巨基，唱片大熊延续了概念的主题曲，全部都是以漫画为轨迹，发挥了他的音乐实力，广大的乐迷呢绝对可以感受到他的音乐的这种热诚以及喜爱。接下来听到的歌没什么不可以。 I'll make it work, I'll make it work.现实懦弱，千里马也需要过的，习惯他们冷落的颜色，从默默无闻到名声显赫，被嘲笑的话变成一路，他们俯首成为门徒，我和小心嘴边说个不停，先把做好的计划去实行，当面对抉择的路口，再多巧也会被没收，到底谁能够笑得到最后，被嘲笑的话变成一路，他们俯首成为门徒， 小蛙钟汉良之所以能够拥有今天的成就，不得不感谢一个人，就是邰正宵。没错，就是那个凭借着999的玫瑰千纸鹤、1001夜等等数字情歌红遍了花园坛，享有情歌王子、玫瑰王子的邰正宵。如果当初不是他的慧眼识才，钟汉良可能现在已经被埋没了。接下来听到邰正宵的升华的爱情。 是因为太多灿烂让回忆繁星点点，是因为太多纪念让你变，算你有天。你给的衷心祝福像一张精美卡片，并不是没有结果的爱恋都算谎言。是因为太多差异让感情慢慢

些事情并没有达到你，哭过就来一个了不曾提，你的苦笑，你的种子标记，一颗一颗下了什么快乐被你混浊，一颗一颗要点什么不懂的快乐，你吃什么就想什么，他们怎么说，你是什么就吃什么，坏情绪占满着我，你吃什么就想什么，会变成一窝，一颗一颗你的什么就掉了你的生活。 出色的创作能力，他的音乐让人陶醉，凡凡的音乐呢具有自己独特的风格，极富思想和灵魂，他的歌曲能够体现出对音乐的执着的要求。接下来听到的这首歌名字叫做我怀里的天空。 能在角落里陪着你那片夜空，感受每阵向你吹来的风，搂紧自己假装你在我怀中，片片快要枯黄的叶飘在心头，一个人在回忆里停很久，被风吹得不动该往哪儿走，才发现是彼此什么走了头，换了口却又迷失在了最初的路口，我怎么又怀念起在我们争吵以后，想抱紧你的温柔，我怀里的天空还背诵着你的笑容，也自你翩翩始终会在你转身后汹涌，最后一句珍重我却说的言不由衷，只有爱过的人才懂梦的内容，心头一个人在回忆里停很久，被风吹得不动该往哪儿走，回回首才发现是彼此什么过了头，回了头却又迷失在了最初的路口，我怎么又怀念起在我们争吵以后，想抱紧你的温柔，天空还背诵着你的笑容，也自你翩翩始终泪在你转身后汹涌，最后一句珍重我却说的言不由衷，只有爱过的人才懂，我怀里的天空还背诵着你的笑容，也自你翩翩始终泪在你转身后汹涌，最后一句珍重我却说的言不由衷，只有爱过的人才懂。 是梁文音演唱的一首歌，叫做《寂寞之光》，是黄庭作词，木村创立作曲，陈君豪谱曲，收录在梁文音2014年的10月9号发行的专辑《慢情歌》当中。 谁会发现遗忘的故事就在自己脚旁，沉沉睡在静止上，直到过了肩给你一散场，心还在飘荡，赴人们是日浪花，轻叩你纱的露珠，谁会抬头看一眼那小心期盼的目光，捉不到的断了把伤，在暮色中泛黄，看淡淡却孤单，看身影摇摇又晃晃，我的日子在等谁听见呢，我的爱情想跟谁说说，我的愤怒只埋在心底呢，我的快乐也难能分析呢，总是渴望有空无的力量，总是渴望能一觉到天亮，总是等待日出那道寂寞之光，谁听见了我的哀求，想跟谁说说，我的愤怒只埋在心底吗，我的快乐永远能分享吗，总是渴望有快乐的力量，总是渴望能一觉到天亮，总是等待日出以后这世界还会有全新的模样，我们都在雪花里这么多，我们都在狂风里失落过，我们都为某个人努力过，我们都曾让我先放弃过，可是我们还是走过来了，最后我们一点点退步了， 坐看风轻云淡，静听七夕关怀，1033听若有情， 天若有情，冷暖相知，欢迎收听天若有情，我是海妮。今天是4月13号星期四，农历3月17。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和限行措施。今天白天阴，最高气温21度。今天夜间多云，最低气温8度。廊坊阴转多云，21度到9度。首都北京多云转阴，21度到9度。近邻天津阴，22度到12度。以上天气信息来自中国天气网。另外，今天我市和首都北京的限行尾号都是1和6，请您遵照执行。

FM 103.3，品味033，流金岁月，我是梧桐。生活就是舞台，旋律悠扬，词曲好记，深受广大观众喜爱。生活就是舞台，洋溢着满满对生活的激情和热爱，旋律动感优美，朗朗上口，编曲呢也是特别的大气，充满了他的这种编曲的一种制作风格。接下来听到冰雨演唱的《生活就是舞台》。 生活就是舞台，在美丽中盛开，你我为某天色彩，无人可替代。生活就是舞台，时刻充满期待，我们用相同的爱共演放红似红，桥边满塘燕归来，全家欢声远不远，万户笑语家门敞开，脚尖舞动着青春，手指走向月心怀，提笔挥洒摇花开，因为热爱所以存在。生活就是舞台，在美丽中盛开，你我为某天色彩，无人可替代。生活就是舞台，时刻充满期待，我们用相同的爱共演绎共精彩，满是欢笑的时刻，原地暖意迎进来，身边每一道风景放声歌唱出美好未来，声动青春远四海，快乐扬帆千里外，生活有一种魔力为你我绽放，无需等待。生活就是舞台，在每一处盛开，你我为某天色彩，无人可替代。生活就是舞台，期待我们用相同的爱共演绎共精彩。 继续要听到的这首歌是由洪明的作词作曲并演唱的，收录在了他的专辑《恋上一个人》当中的同名主打歌。游鸿明呢，当年在写这首歌的时候，是一个发生在自己身边的事情，担心女朋友的安危的时候而创作出来的这首歌。 恋上一个人就容易失了神，曾经为爱流的泪干了又为爱心疼，我的痴我的真要给多少才完整，只怕你不懂我这样的人，要等到爱人走分了头，才知道多不舍你走，若

风景选秀，私人音响。 你把我最好的那天，我睁开眼，见了你一面，人最真实，自动软变，我属于你。所有你说的一切，你绝对自信，忠心真如一命，我的动人就是打给你，上天入地，如影在心中你好的就记不记，从这一刻就是你给我的姓名，你发人类的惊喜，只是这皮肤有温度，身材的呼吸是留住你房间大小问题，三单就留下开在等你，缘分就不快，我念不出去，念寂寞我被你担心，越是电脑听不让我生病，不知不觉中我爱上你，我心会变得不由自己，除了我绝对不比你叛逆。从这一刻就是你给我的姓名，发人类的气息，哦哦哦哦哦哦哦，是留住你房间大窗外比三分就留下开在等你，能否又不快我念不出去，你寂寞我陪你担心，有时念到病毒让我生病，不知不觉中我爱上你，我心会变得不由自己，除了我却 镜子里的我，呈现了他一路走来的心路历程，宛如一种自传体的歌曲，唱出了这么多年的酸甜苦辣，唱出了那种心里面的感觉。一般歌手如果唱这种特别真实的关于自己的东西的时候，就会更加的动容，更加的真情。 寂寞的无聊消遣，香烟映着一滩光圈，和他的照片就摆在手边，傻傻两个人笑得多甜。开始总是分分钟都妙不可言，谁都以为热情它永不会减，除了激情褪去后的那一点厌倦。也许像谁说过的贪得不厌，活该因为谁说过的不知检点，总之那几年感情名字里心的那一面。